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吓，拆咗，原来我唔记得开麦 ，sorry， 开隔篱就飞打添。Hello， 听到未？系我问题啊，冇声 ，sorry 啊。OK， 头先讲咗啲咩啊？哦，系今日咧，点解写明系一个短嘅 live 咧？原因就系一阵间约咗人食饭，咁但系食完饭翻嚟可能又太夜，咁所以即系主要系讲下个标题啦。个标题大家见到系咪好矛盾咧？冇人代表到我，大家话系咪咁样？咁呢两句嘢咧，即系全部嘅人唔系出自我啦。呢啲即系咁有煽动性又。问大家系咪嗰啲咧，我就完全从来都唔会讲呢啲嘢嘅，即系好少啦，唔系唔讲嘅。咁咧就所以呢啲咁嘅口号式嘅嘢咧，就系多数都喺社运嘅场合咧，示威嘅临散场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大量呢啲咁嘅讲法嘅。咁而呢两句嘢互相咧都好矛盾嘅，我认为，即系要同时讲嘅话，咁当然我 quote 住两班唔同嘅人啦。唔知琴晚大家有冇去军器厂街呢 ？Welcome to Live Chat。 读埋一句啲，咦，好少人入嚟啫，不过唔紧要啦，反正我 多谢你啊，9527。 喂，萧志荣你好。 萧志荣，大家好，大力水手789食饭未？大力水手789无声，多谢你啊！ Okay. 9527无声，系咪我问题？ 我问题。 无尘听到，春轮朋友，大力水手789有了， 有了。OK， 好。咁啊，我头先推错飞打啫，推咗条唔关系嘅飞打。哎呀，唔怪之，等等先啊。其实咧，啲猫咧真系好吹胀，我都唔知点解咧，经过咧，佢会。佢会令到个 mixer 咧有啲好难喐到嘅掣都喐到嘅，即系唔怪之我见到有啲网台咧系揾啲胶片啊嚟封住个 mixer。我开头谂住冇人咁多手系嘛，咁原来咧我呢度虽然得我同埋啲猫，咁但系猫咧可能当个 mixer 揞住嚟穴位按摩咁样舒服啲，咁成日都瞓到有啲嘢喐咗嘅，真係好激死人。咁而家个声系咪爆咗少少呢？而家爆唔爆？爆唔爆？爆唔爆？有冇爆声？有冇爆声？有冇爆声？同埋有冇风扇声呢？因为呢今日唔知咁黐咗线咁热。个冷气开咗20度呢，佢都系要摆一把风扇啦，兜一兜面肥住先得。咁啊，八月点算？而家先六月。有冇拆声？冇啊 ，OK 啊，继续。今晚应该好多人出去食饭啦，即系松一松啦，系咪 ？Piran 说俾个 like 先，今晚先听重温。是必有去 ，Sunshine Hallelujah Liu Hai Lu Tan 又有直播嘅。 系 肥怀，多谢你啊！9527星有少少拆。 系 Sunshine OK。 咁有位朋友呢就佢好少嚟听 live 嘅。咁佢第一个 comment 呢就係话,Siri 嗰啲声佢听唔清楚，即係唔知讲乜。咁我諗下睇有咩方法可以将嗰、那个电脑里面嘅声呢就直接入返呢、這个,OBS 呢度。有冇人识可以教一教我。聽講以前有啲plug-in 呢，類似好似叫 Sunflower， 咁呢你就可以裝個 plug-in 喺你個嗰、那個system 嗰度，咁你就可以將個 app 裏面嗰條聲呢就直接入返個 audio input， 即係等於一個虛擬嘅薄線咁樣。因為 N 年前我曾經我好早期已經用電腦嚟玩，即係當一部琴咁樣呢，即係嗰啲叫 soft scene， 唔知大家知唔知。咁 soft scene 呢本身係裡面一個 app 嚟㗎嘛，咁你若要錄到嘢喺個 output 度出到呢，咁佢自己有個 bus 係出 output 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要用另外一個 app 去配合嚟用呢，即係話呢將嗰個 另外一个 app 嘅声就 input 落去另外一个 app 度，即系两个 app 沟通个三 bus 咧，就可以另外有个 app 去做嘅。咁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因为太耐啦。咁有冇人可以提到水咧？搵人啊，讲明系 macOS 啊。如果你系用开 PC， 你又做到嘅，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嘅，其实。因为我唔知 PC 嗰啲 control panel 啊，即系直头系两个 system 啦，总之。 White Pun 要 hello 大家好，探长现在声好好。 正啊！啊，一打个句号咧，就唔出声，唔知点解 Siri 可能唔识中文符号，佢冇爆到，跟住都读唔到啦，唔知点解。White Pun 咧就话唔系，听 Siri 都好清楚，用住先啦。咁当然啦，我未揾到嗰个 Sunflower 之前咧，即系唔知而家 update 到边一代啦，已经，同埋我直头唔记得咗点样用噶啦。咁咧就系咯，之前我都系用住呢个方法，一个土法啦，即系嗰日阿 Gary 关到吓咁原始嘅，你就咁怼个电话落个麦度就得噶啦，咁样。咁最紧要听得清楚啲，我觉得，即系无谓喺形式上要 follow 晒一啲。即是电台的做法，电台很多钱来砌的嘛，但我们这些土炮即是最重要目标为本，出到来的效果好这样就 OK 的。譬如我打灯我都是用一些湾仔黄金特卖场一盏45元的 LED 灯来做这个灯这样最重要后面又用一个夹灯都是几十元的货仔，即系尽量令到平有平做咁样就好声嘅，呢支麦有人哋捐嘅咁样，即系所以有啲唔系咩都识做就好棘手啊，一尽量学啦，冇办法。 美林喺 Gary Lee，Hello 探长。 喂 ，Hello Gary Lee， 喂咁系啦，而家几多人入咗嚟咧？而家40几人啊，其实今日人又唔算话特别少，十分钟平时。十分钟内有50人，但今日少一啲咁多啦，因为今晚大家又好似冇咁紧张啦，个心情上因为下咗火，因为琴日见到差人呢喺差馆上，唔知有冇人听人讲呢，喺差馆里面出唔到嚟呢，佢哋有感觉嗰啲幽闭恐惧症呢就出晒嚟呀，好似有人炒一包烟炒到200元，唔知真定假，冇人听过，即係佢哋即係同监等就差唔多㗎喎，即係为一包烟出200元咁样。呢、這个真系都几好笑。喂，咁系啊，过咗50人啦。咁其实今日冇乜特别嘢讲嘅，即系最主要咧就想同大家讨论下一件事咧。至于琴日我见到嘅情况咧，即系琴日我就系个天黑咗咧，我先至出去湾仔军器厂街嘅。咁但系咧，因为最主要晏昼咧，我有 appointment， 即系如果唔系晏昼就去咗啦。因为呢啲系要观察同埋要support 嗰啲示威者咁样，我都系其中一个啦。咁即系我就唔算示威嘅，琴日我纯粹系去观察啦。你话食花生都得嘅，我又唔会好前线嘅。同埋而家抗争咧，即系仲系流于喺同啲差佬打过啊，拎个盾去顶啊，专登走去食胡椒啊。嗰啲嘅年代已经有过几年啦。咁所以我好相信呢成个文化都唔同晒。咁但至于呢有啲可能年纪大少少嘅抗争者呢，即係可能即係讲緊大呢个定义呢，就係而家嗰啲学生就係中五至到year one 之间嘅，我目测到即係呢一个运动里面。咁至于一啲呢几年前参与社运参与雨伞运动嗰啲呢，就明显就已经年纪大咗少少㗎啦。咁呢两代人呢已经差好远啦，我之前讲过啦。咁如果呢有啲旧思维或者一啲旧世界嘅抗争者呢听到我睇呢个标题呢就等住屌㗎，真係老实讲。因为即係我觉得有一啲人呢即係比较 EQ 低啲，同埋一啲即係上次突入喺度话我泼冷水嗰啲人呢，就係正正我讲嗰啲即系我即系 so call 牛屎飞啦，即系我觉得我用一个扣一个帽子，话嗰啲好勇武嗰啲就牛屎飞嚟嘅。咁咧，佢听到我个 live 或者听到我讲嘅嘢咧，就一定系嗰啲叫咩啊？直头系好似吉到佢死穴啊，同埋 即系令到佢好刺激，同埋即刻屌咁样，或者即刻又互扣拇指啦，即系觉得我扣佢拇指，佢又扣翻拇指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喺无奇不有嗰个 group 嗰度咧，就见到就有人话：喂，探长话连登系鬼嚟嘅，系有蔡素玉喺后面做。即系分定嘅咁样，咁呢啲咧就唔系我讲嘅，咁佢听到呢个节目，我曾经我讲过呢单嘢，又甚至乎可能有啲人都知道，我两年前已经讲过，连登之拔起嘅理由嘅原因嘅过程咁样，咁啱听嗰啲或者冇意见嗰啲，咪当古仔听咯，即系我就将我知道嘅嘢同埋经验讲翻出嚟，但系唔啱听嗰啲咧，就对我 comment 咧。就我觉得都几唔公平嘅，就是有个人就系话探长呢条扑街，逢亲你话唔系泛民嘅就系鬼咁样，咁我又可能冇记性啦，即系请问大家我咁样讲过咩？即系我有冇即系 exact wording， 我系咁样嘅意思啦，或者总之唔系泛民就系鬼，咁可能俾你嘅感觉系咁咧，我就冇办法啦，即系咁你觉得系就系噶啦，咁但系事实上我有冇讲过？总之唔系泛民就系鬼呢个 wording 先，咁我就记得冇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喺另外一个 group 嗰度咧就可以无限咁样唔使负责任咁样不停系咁，即系佢可能唔明白我讲乜啦。老实讲，如果而家入咗嚟嗰啲朋友咧，即系唔想思考嘅，净系单方面想我讲你中意听嘅嘢咧，即系好愤慨啦，例如好激动啦。不停咁 recap 翻之前嗰几日发生嘅嘢啦，同埋单方面咧，即系警察啊、林郑月娥啊，就死全家咁冚家铲嘅。即系如果你想听呢啲咁嘅嘢咧，我唔够能量讲，咁变咗咧，但系系咪我唔讲呢啲嘢就等于我系泼冷水或者系鬼咧咁样？咁如果你觉得听得唔舒服或者听到好嬲嘅话咧，即系唔好嘥自己青春啦，咁啊可以唞一唞先。咁所以即系我唔系赶客嘅，即系我觉得。即系讲明咯，咁因为我讲呢个标题咧都好挑人性嘅，因为两边嘅人咧都觉得我系鬼嘅，即系各打五十咁样，即系其实我用意咧就并唔系各打五十啊，原因就系咧我想分析一下咧究竟成个社运场面咧，成个群众嗰个去向啊，嗰、那个 mentality 啊，佢哋嗰个嗰、那个。冇方向啊，或者系咪要人带领啊，或者系咪有啲人唔使人带领啊，又或者有啲人系咪冇人代表到佢啊，去留又系唔使你讲啊，咁同埋我哋系咪又要有民阵吹鸡先至出嚟啊，咁所以咧今日讲咧真系好恰当呢个时间，因为咧今日咧我开足晒所有我平时睇开要嚟课资讯嘅 groups 咧。我而家再最 update 有一个好嘅 update 啊，好嘅 update 嘅，即系嗰啲社运好前线嗰啲人嘅 group 嚟嘅，睇下佢有冇吹鸡话叫人哋围呢个围警署啊，或者有咩行动先。嗱，佢哋咧至到晏昼两点，就系、是、叫人哋入一个电邮咧，就系、是、嗰、那个。国际人权组织，因为之后一路都冇啦，就啱啱开始呢就见到有几张相係就关于撑警嘅大游行嘅。咁呢就係、是、跟住啱啱就出现返呢就係、是、麦美娟嘅访问。咁总之呢前线有咩行动嗰啲消息呢完全冇晒嘅。咁呢个系咩现象呢？咁琴日唔係话围差管围到有嘢成果先走嘅咩？即係有好多人喺现场，即係我走嘅时候呢，我用听到好多好慷慨激昂嘅后生仔呢，都唔后生仔，30几岁就喺度又闹黄之锋啦，又闹邝俊宇啦，又话冇人代表到佢啦，又甚至乎一班 black bloc 嘅细路仔呢，就当散去人群嘅时候咧，不停咁叫人翻转头啊，翻转头啊！我哋唔可以输嘅，唔可以就咁算嘅，咁样不停咁样拉票啦，咁样。咁当然我嘅考虑走咧，咁就梗系唔系因为黄之锋，唔系因为连登嗰、那个投票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因为我真系要翻嚟有嘢做咁样，同埋我唔会过夜，因为警种嗰个意义喺边咧，我觉得就。既然大家唔能够代表到大家嘅话咧， 咪边个得闲咪边个落去围咯。咁但至于边个带领去警总嘅话，就话好多人系话系黄之锋咁样，因为我就听唔到咁讲。但喺我前晚嘅 live 咧，我嘅预计咧，我都有讲过噶啦。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我一系就警总啦，一系就礼宾府。咁警总就可以容纳到多啲人啦，同埋礼宾府系好多服嘅。咁于是乎咧，即系我讲呢两个地方咧，都中咗一个嘅。咁我就觉得正总已经冇意思噶啦，因为啲人放晒工，亦都冇乜目标咁样。咁呢个就正正系冇人带领或者冇大台或者民阵都唔吹鸡嘅效果。咁你话呢个系咪好嘅情况？咁就见仁见智啦。咁我觉得都冇所谓嘅，即系大家都即系冇人代表自己噶嘛，真系。咁但系当嗰个人代表唔到你，咁你又唔使闹佢噶，唔使叫佢落，即系唔使叫佢落台，唔使拆大台噶。但系点解有啲人嘅心态硬系咧，一定要总之有大台就要拆？咁但系自己同时咧又做紧开做紧大台嘅功夫，即系例如拉票叫啲人唔好走啊咁样。咁所以剖析下呢个心态，同埋有个讲法啦，要。喂，系咩？好耐冇见。 美林喺 Gary Lee， hello 探长 ，White Pond U 哈哈，黄金特卖场 ，White Pond U 有啲望着睇 live 李思烟撑警播片洗脑晚会， 哦 okay、 以为睇紧国内老人院 launch， 个人觉得有大台会好啲，但如家大台嘅角色同功能同以前司徒华年代唔同，以前系大台指挥一切活动。但而家反而系做一个协调的角色。Alan 长盾牌，你成日开 live 喎 ，Vincent 同打招呼先。 Hello， 你好。 大家好 ，Ambassador 经验已经讲咗，死守系会失败嘅。 系啊，边个啊？经验讲嘅冇错。我觉得失败原因咧， 9343 Jenny， 大家好。 系 ，Hello。我觉得死守会失败嘅原因咧，就无非都是啲人嘅私心嘅问题啫，即係有好多人原本出嚟又唔係私心嘅，但係一去到有人群嘅时候呢，就会諗起有带领嗰个欲望。即係我见到好多叫人拆大台嗰啲呢，最尾佢都係想沾返支咪啦，都想搵返支咪，但係呢又唔付出喎。喂，即係人哋个大台点解会存在呢？就係、是、人哋要筹钱啦，人哋有个坚实、好肯牺牲嘅一班人，有个共同嘅理念，同埋有个抱负、有个责任，觉得啊，觉得自己有个责任咧，就系、是、要带领群众嘅，甚至乎一个左交嘅思想啦。嗱，左交未变交之前咧，即系左翼嘅思想咧，就系、是、要将一啲佢哋以往啲抗争嘅前辈留落嚟嘅经验，或者一啲技巧，或者一啲物资上嘅支援，就令到咧可以挑起更多市民或者更加方便地参与抗争嘅行列里面。咁但係你头先讲緊司徒华嘅年代，因为司徒华咧就共产党出嚟㗎嘛，咁佢好了解群众系一个咩回事嘅。咁尤其是即係当佢企喺对立面嘅时候咧，佢就係成为中共最棘手、最头痕嘅一啲力量啦。咁所以某程度喺嗰个年代呢係好 work 嘅，即係例如司徒华搞佢嘅嗰个叫咩交联啊，唔係教协咁样，佢搞得好成功嘅，即係从即係一开始搞教联呢，就係有好多設立咗好多硬規矩，或者一啲佢认为一定 work 嘅招式，一啲套路或者一啲服务咁样，所以呢就教協長期都係企喺泛民呢邊嘅，佢又開超級市場啦，搞好多唔同嘅心間細作啦，同埋搞好多唔同嘅支援啊，即係對啲老師。咁所以呢支聯會一開始咗之後，佢哋就用住呢個群眾就產生咗民主黨。咁民主黨呢就食老本食到近代，咁有好多人都對民主黨有好多攻擊㗎，或者好多好多踢爆嘅。咁事實上我覺得踢爆佢嗰啲人都唔係話冒冒然咁講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呢班人係唔係一個即係做議員做得唔好啦，我覺得。 咁但并唔系代表我就要投对家，就唔系代表我要杯葛佢。咁虽然好难决定嘅，即系含泪派咧，往往都俾人耻笑嘅。原因就系、是，喂，你做到咁样，你都要投票俾佢啊，都要支持佢啊，唔系啩咁样？咁于是乎咧，有好多行动派嘅民主派啦，即系嗰啲激进嘅民主派出现咗啦。本来咧就可以 replace 到立法会嘅票嘅，咁但系咧，当然有啲天才就识得利用一啲群众嘅心态咧，就令到今时今日咧，即系嗰班冲动或者激动激进嘅民主派咧就散晒咁样。咁啊，更加令到咧，互相仇视、互相责骂咁样，唔系互相嘅单方面啊。咁责骂到咧，即系今时今日咧个情况咧，个后果咧就系冇咗好多票啦，立法会。同时咧亦都DQ 一啲原本可以代议事攞咗好多票入立法会嘅议员啦。咁呢啲系都唔使拗嘅事实嚟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得拗嘅话，请你留言啦。咁啊，总之咧呢、这个就系大家惨痛嘅经验啦。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好多人都话哇好波啊，啲僆仔好波啊，连登仔好波啊咁样，即系呢啲又系我喺现场听到好多呢啲声音嘅。咁我又要澄清一点咧，就系我头先讲开无奇不有个 group 里面咧，就有人话扣我帽子啦，话我呢个扑街就逢亲你唔系支持泛民嘅民主党或者泛民嘅就系拐咁样。首先我冇咁讲过啦，即系我只不过解释翻泛民衰极都。唔会衰得过建制派，咁我个主要个意思系咁样嘅。咁如果咁简单，你都要用我啲字眼嚟讲嘅话咧，咁算啦。即系好多人都同我讲，诶、哎，算啦，你有你讲，人哋有人哋讲。咁虽然系咁，但我必须要澄清，我系冇咁讲过。咁同埋，我只不过讲嗰啲系鬼，咁啱佢又唔系民主派啫。咁如果你咁都唔明咧，咁啊，请你留个言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更加有人话我咧话连登系鬼，咁我又冇讲连登系鬼，我讲连登嘅金主系有啲问题，我就冇从来冇讲过系参与连登嘅 user 系鬼，即系你话捉字失有点都好，但事实上就系、是、如果你有听我成个即系成个之前我两年前开始讲关于连登嘅故事咧，咁大家都知道我唔系针对 user 啦。因为我只不过是见到很多 user 贪方便或者胜利球迷就入了这个连登这个讨论区，原因呢就是当时高登呢就整得很渣，但是连登怎样会勃起呢，怎样会崛起呢，那个来龙去脉的故事呢我亦都讲过很多次啦，那我不会在这里再讲的。那呢就即是大那班朋友呢就他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那于是乎呢就好像用一个标题党的形式呢就觉得我是觉得啲连登仔都是鬼。咁琴晚我去到见到呢就好多人呢开口埋好多间连登嘅。咁係一件好事嚟嘅。原因呢就是、作为一个工具呢连登係非常之好嘅。因为有好多人喺里头做图啊，有好多人里面flat chat 啊，有好多人里面吹鸡啊，有好多人喺里面叫人入嗰个唔知咩公海啊。咁各样都是今次这个社运成功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来的，即是 replace 了以前的高登有余的，简直是。甚至乎昨晚说投票说走不走都是有人在那个做一个类似 app, 或者类似一个 web-based 的一个投票机器，就说投票走定不走，就很开明这样。但是更加有人呢见到黄之锋出来说投票的时候呢就只有是柴佢台啦，佢话连登都有啦，使乜你讲啊咁样。即係其实今日已经连登嗰个势力呢喺呢个成个社运圈嗰个担当嗰个地位呢对啲年青人嚟讲呢非常之重要㗎啦已经。咁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嚟嘅。咁但系我由头到尾我都系讲緊连登背后究竟系啲咩金主呢，佢啲金主会做啲咩呢，又有人觉得我不顾现实啦，现实就是而家帮緊成班社运嘅后生仔一个方向，佢又叫你行前又行前，行后又行后，叫你投票又投票，叫你冲又冲咁样。咁呢个系事实上系正面嘅反应嚟嘅，即系因为冇咗大台之后有另外一个大台咁解啫。因为今日就系顺便可以探讨下呢究竟喺抗争嘅群众心态里面呢是不是一定要有个大台呢，是不是一定要有人带领才可以更加有效率去成功这样 做到我哋抗争嗰个效果呢，咁样咁不妨大家俾少少意见啦，因为一轮嘴都讲咗三个字啦，已经唔系好多时间，仲有半个钟。咁当然有人话有大台好啲啦，同埋今日嚟嘅朋友系咪冇乜九吹廿四嘅经验呢，咁少留言嘅呢，点解定系已经冇咩 comment 呢，对呢啲事大家麻木晒冇晒反应呢？ Investiture 经验已经讲咗死守系会失败嘅，9343 Jenny 大家好，事必忘聊杀，首先听重温 Investiture 招土派系特登投对家 Teddy Wong 探长好、 Hello? 中前肤色嘅挥手手势， 喂 Hello Teddy， 冯红探长好，大家好 ，Low Peggy 气探长 啊，好奇怪、哦，喂 ，Hello Low Peggy，Low Peggy， 点解有 Victor 司徒咧？你话食紧饭啊，都俾个 robot 嗨咗嘅，真系好奇怪，好得意。 Victor 是唱食紧饭啊 ，Vincent 换讲起无奇不有，有朋友讲起 Adam 话612有关美国事，听完真系得啖少。 你要嘥鸠气。 518几景，琴日啲人冲击，518惊先癌。 系，我知几惊，琴日啲人冲击，冇错。咁琴日听到邝俊宇咧就话，啊唔系琴日啦，喺而家喺龙和道咧就系、是、以前呢即係早几日呢邝俊宇呢都个角色呢都係见到佢落地铁站嗰度帮啲人手嚟免俾啲黑警搞啦，同埋好用一个理性嘅态度呢同啲差人去傾一啲嘢啦，同埋帮一啲俾人逗嘅細路仔，即係俾差人查身份证嘅細路仔解围啦，咁样即係做呢啲嘢非常好波嘅，或者踢爆啲差人个委任证唔记得带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见到到612嗰晚咧，喺龙和道咧，佢就讲咗大量我呢个标题嗰个对白就系大家话系咪咁嗰啲咧，即系其实老实讲，我由八九民运开始去过好多次示威啦，游过好多次行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话系唔系对我嚟讲咧，系真系的确几硬意同埋。即系其实我一早都系嗰班，即系你唔能够代表到我嘅、哦，即系你成日问系唔系，咁你讲埋啲阿妈系女人，即系又问系唔系咁样，即系对我呢种人嚟讲咧，系不单止觉得好愤慨，即系不单止唔会觉得好愤慨或者好高涨，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系几戇鳩嘅，真系，即系问人系唔系，咁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噶啦，使乜你问啫？企得出嚟仲唔通觉得你讲嘅嘢有错咩？即系我会觉得系咁谂咯，咁所以我见到阿邝俊宇又行翻呢条路咧，咁又系一个对某啲人嚟讲嘅一个产生分裂嘅因素嚟，我认为系。咁我冇话咁样讲唔啱啊，即系可能因为现场都系嘅，我见到就算龙和道坐晒喺啲石博啊，喺度一齐去占路嗰班人。都有讲系，即系都佢大家互相咧都雨水，即系唔系即系鱼得水嘅，水鱼交融嘅。咁但系即系我又觉得，喂，即系如果你又系做翻呢个角色咧，你又系企咗喺一个唔系好唔系好帮助到群众进步嘅一个旧嘅思维咯，即系变翻司徒华时代咁样。即一呼百应啦，因为今时今日咧，事实上好多人咧，虽然佢系需要带领嘅，但系同时间佢又觉得自己系代表自己啊嘛。咁嘅时候，咁点样好咧？大家有冇可以谂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又或者觉得我咁样讲啊多鸠鱼啦，咁啊梗系要咁样嗌噶啦。如果唔系点识跟你做咁样？咁我都知道，咁但系问题呢、這个危险嘅位咧就系、是。嗰、那个嗌嗰个系邝俊宇啫，咁当日嗌嗰个系黄仁达，都有好多人跟咗去扯嘅，咁人系咪应该要自己代表自己咧？真系自己行自己嘅路，自己决定自己走唔走，又或者成熟到一点，系有唔同嘅核心去代表唔同嘅人咧？所以我觉得一去到 社運場合呢，既然呢啲有以上所講嗰啲解決唔到嘅話呢，就我絕對唔支持會有物資站，絕對唔支持會過夜，絕對唔支持會佔領同埋喺度 stay 一個長時間。因為一有呢個情況呢，唔知係咪華人從來都覺得自己呢冇人注意係一個好痛苦嘅事嚟嘅，又或者從來冇經過一個充權令到自己有個信心，包括帶領群眾或者做一個領袖嘅經驗或者機會。咁樣嘅驅使底下呢，見到有一班人呢，大家都磨拳擦掌，覺得自己小事牛刀。因為我成日都聽到一啲新社運嘅人呢，新遊行嘅人呢，佢有時自己都作啲口號喺度好大聲咁嗌，睇下有冇人應。咁萬一你嗰句啱聽嘅話呢，嘩就好多人去歡呼你呀，甚至乎低成本到呢，你揸架車喺附近播音樂，即係譬如喺啲示威嘅途徑播音樂，一係播今天我啦，一係播何韻詩嗰隻啦，一係響我安揮個手啦，即係佢一種 response 呢，係一世人都未必有呢個機會感受到嘅，即係呢種只係咁低成本啫，播一播何韻詩嗰首唔知咩舉起雨傘啫，咁已經夾道風歡呼啦，即係成個龍和道，即係我嗰日我都坐緊人哋架車，我叫喂快播何韻詩啊，你試下實驗下啲人係咪歡呼啊，咁根本上唔使我架車播，前面架車一路播一路睇住佢直頭教宗咁樣呢，企喺架車旁邊趌個頭出嚟呢揮手咁樣，即係香港人就係咁樣㗎啦。咪就係好唔好彩囉，即係呢個就反映到呢，其實中國人呢真係寧願有一個自己好鍾意嘅皇帝呢，都過有一個好穩健嘅機構，好穩健嘅法治或者一個規矩，即係我相信有大家都鍾意嘅，但係冇之前係咪就係要呢個咁嘅代表人物呢，鍾意拜神呢，鍾意追住黃之峰呢，鍾意追住鄺俊宇呢，咁樣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嘅，即係大家抗爭咗幾十年㗎啦，已經都仲係咁樣諗，都仲等一個頭面人物出嚟帶領自己。 差518鏡先癌是企自己比較七，無謂多言，眼睛緊閉嘅小臉。Victor 時長唔通過 robot 唔鍾意人食飯， 可能 係換搶個人意志還個人意志，但客觀現實投白票或射落海都係益咗保皇。Teddy Wong 頭先睇咗陣撐警大會，好好笑。與民連階段真係唔知點行落去，政府又玩拖自決，與民抗爭者都會疲累。Victor 時長，我尋晚同一個男司傾開啲警察暴力，佢話係因為啲示威者打到警察爆曬缸，警察先至會還手。我問佢，咁點解網上面見到嗰啲片全部都係警察打示威者，但係就見唔到示威者打到警察爆缸嘅片呢？你知唔知佢點樣等我？佢話原來全部都係因為美國佬，佢話任何學生打警察嘅片一擺上網就會俾美國佬 delete 咗 tag music MB 等模式。大家不要忘記九淺一深的道理，萬一連登九次泛民一次建制，咁就賴抄518係要拿下民心記就選舉嗎？死來 fired if you are that critical nothing can be done， 多謝你啊9527。雖然好多人都話唔要大台，但我覺得某啲人需要精神領袖，同宗教一樣，逗號幫到呢類人，鼓勵佢哋士氣。遠份後期探長你好 ，in the situation， 但矿仔确实令啲靓仔冷静咗，特别系寻晚死内快探长的看法唔系好 valid。 嗱，你唔好谂住我讲啲咩啱唔啱你听，或者系咪 valid 啦，或者系咪如果咁 critical 就 nothing can be done 咁样，即系呢个系你嘅 comment 啫，即系只不过我系提出一个讨论嘅空间，我唔系叫你好似我咁冷静，我唔系叫你好似我咁样睇嘢啊。即系问题而家就系讨论紧咧，如果唔系好似我咁样睇嘢嘅时候，之前嗰几年发生嘅嘢咧，即系就系正如我讲紧九浅一深啦，又或者俾人利用咗一啲情绪啦，或者有好多盲从咁样去追星啦，即系你唔确保你追紧嘅星佢有咩行差踏错，同埋会唔会扇你？咁如果你不停咁样做咧，如果我系共产党嘅。spin doctor 或者我系帮佢做嘢谂桥嘅， 喂，真系容易到爆，即系好容易嘅啫，真系。你揾一啲人讲啲咩都啱听嘅出嚟，其实佢一早就系做紧第啲嘢。即系我成日讲嚟讲去，九浅一心咧，即系大家明又明，唔明就几难明嘅，真系我估。因为如果唔系咧，都唔知点解，即系仲会有人咁样觉得，即系尤其是咧射啦 V 啊，即系会觉得系咁样咯。当然我讲嘅嘢，你估就会实现咩？即系你讲我讲嘅嘢，只不过系提供一个唔同嘅角度，叫大家思考一下啫。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正如话，哇！如果呢个世界咧好太平啊，即系好冇私心啊，就唔会有咁多灾难啊咁样。喂，讲就得啫，梗系唔 valid 啦，呢啲鬼唔知咩？但系作为我呢啲咁嘅长者咧，即系我系我能够做到嘅嘢咧。就希望提出一多啲唔同嘅角度啊，或者啲可能性，或者用我的经验咧嚟讲翻个局系点样发展咧。咁你讲一啲嘢都系啱啱系女人噶，即系如果冇情绪啊，冇人领头，冇士气啊，咁样咩都搞唔成嘅。咁点解德国嗰啲人咧冇希特拉之后咧，即系点解人哋嘅国家咁好咧？有冇谂过？我冇谂过佢哋经过教训之后咧，再加上德国人。嗰種思考嘅模式同我哋呢啲亞洲人好唔同咧，即係你要諗下一個角度，就係人始終都要進步噶嘛，即係唔係話哇人有情緒，人都知啦，我都有情緒啦，咁係咪就係就咁樣盤撇，就不停咁樣重複，不停咁樣俾人利用，不停咁樣拆散完又散，最尾咧就射票落海都唔益你泛民。咁变咗整嚟整去，到而家鍾意 DQ 啊 DQ， 鍾意通过啊通过，即係下出几百万人先可以吓到佢停止咁样。即係大家系咪要嘥咁多呢啲力呢，走去好愤慨咁样出嚟阻止政府做一啲错嘅事呢？咁呢个效果呢，就令到政府错都唔觉得自己错喎，觉得唔够你人多喎，觉得个舆论揦嘢喎，甚至乎可能外国嘅势力加入，令到佢唔投降唔得咗喎。咁呢个就係个分别㗎嘛，当中嘅。咁我完全係唔反对啲人咁样做，唔反对有大家跟大佬，或者追随一个讨论区。咁但係问题就係呢啲嘢，所有呢啲你追随緊或者崇拜緊嘅，即係对喺我眼中都有一个工具嚟嘅。即係你食抗生素呢，你一食完就好啊，即係呢你要崇拜抗生素，哇，总之有亲咩都食啦，介绍慢食。同埋咧，日日都喺度赞，哇！食抗生素真系好啊，咁样。咁我唔会反对抗生素可以即刻医到你个病，或者即刻可以好快咁样揿住你个病。但系问题就系，你食得多抗生素，你个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反应，一个 side effect 好严重。咁但系点解你唔调翻转，嘥少时间，牺牲多啲时间去做运动，去食多啲有营养嘅嘢，休息多啲，咁你个抗病能力咪大咯？就唔系话下下都要食抗生素，就令到你好咗，哇，好开心啊！已经，即系呢种系两种嘅生活态度嚟嘅。咁好可惜咧，即系以我嘅观察同埋经验咧，即系长期以嚟，香港人中意食抗生素嘅人就多过中意瞓觉嘅人嘅。咁我梗系讲得风凉啦。咁你要翻工噶嘛？屌你唔翻工成日病，咁咪俾人炒咯咁样。喂，我都知，咁你都有选择噶。譬如我选择。喂，我唔好使咁多钱咯，咁我宁愿做嘢做得轻松啲，拣啲精啲嘅嚟做，就唔好咁难做，就爱护自己嘅身体，就尽量唔好食抗生素，食啲有营养啲嘅嘢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选择嚟噶嘛。咁即系最可悲就系咧，香港实在多数人都认为有病就睇医生啦，食下抗生素啊，快啲止咗退咗烧啦，或者即刻止咗个病啦，就第日可以翻个工咁样。咁呢个一个死胡同嚟，我认为。咁只不过我提供一个谂法啊，其实你唔使食抗生素啊，譬如你自己令到自己个抵抗力高啲咪得咯咁样。但最捻可悲咧，就咁都俾人话咯，即系阿妈系女人嚟嘅，其实我讲嘅嘢先至系。咁唔知点解就系有好多矛盾咯。咁唔紧要啦，即系我都系咁讲啊。总之，抗争嘅人要跟大佬嘅。如果你能够影响到政府或者为自己去争取一啲嘢嘅，成功咗，咁唔会有人话你错嘅。咁只不过系咪每一镬都系要咁样做咧？即系我觉得你唔反省咧，都系重复噶咋，成个世界。即系嗰当权者咧，唔会因为咁样而 你能够改变到佢，我认为系。 基探长好， 舍 内花出唔出一个领袖系自然嘅事。大力水手789这次年青人不要被人代表。行行出街食饭，迟啲听翻。 Okay. Say life is reality is 大力水手789，所以黄之锋再出来讲嘢真系感觉老捻土。Say life is Hong Kong real old people political protest is sex that long. I have no stand in what should be done. All particular path, everything is a learning process. 我都同意你咁讲嘅。Everything is a learning process. 但是你每次都是好似即係今日见到嘅事啦，即係今日无端端冇人出嚟啦，原因就係冇人吹鸡囉。但係冇人吹鸡嘅背后，但係就係嗰啲人都係等緊吹鸡囉。但係把口呢就讲唔需要领袖喎，咁样譬如上面你都讲得好啱啦，呢个一个好自然嘅事，我咪就係解释咗是好自然就会有领袖咯，原因就是冇一个另外一个諗法咯，咪就是好自然就去返转头还原咯。咁当然呢个是人类本身就是需要一个领袖，如果唔係都唔会有宗教啦，係咪宗教都系其中一个带领佢哋走出唔开心或者带领佢做人嘅一个机构嚟嘅。咁所以即係佢存在係咁嘅，但问题唔系淨係得一个选择㗎嘛。即係只不過我用我的經驗係講出另外一個選擇，即係你聽唔聽，或者我唔係要你聽添啊，我直頭係為咗自己懶叻咁樣發表一下咁解啫。咁但係如果你聽得明或者覺得啱嘅話，咁咪好，咁咪啱咯，唔啱都冇，即係我都唔夠膽咁有野心或者咁有自信啊，覺得我講嘅嘢出嚟係會有人 follow 咯。如果我講嘅嘢係有人 follow 啊，我就唔会得百几人听，老实讲。但问题就係、是、我就係见住有几万人听嗰啲讲咁多年都係阿妈系女人，讲嚟讲去都係一样。即係讲嚟讲去都係同一个套路一个板斧，成日讲嚟讲去都係讲马丁路德金，讲呢、这个八九民运，即係好似分析得井井有条啊，好有道理啊。但以后点呢，我哋係咪以后都要重复返以前嗰啲人呢？即係我听到嗰啲 business 嘅 course 咧，有啲人俾好多錢去讀咧，佢仲係 study 翻麥當勞點樣成功啊 ，Toyota 點樣成功啊，連蘋果點樣成功嗰啲教材都未印得切嘅。咁但係個世界不停咁變緊噶嘛。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令到我同你都冇分歧嘅角度嘅睇法咧，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嘅大概未足20歲嗰班抗爭者咧。佢哋係好 isolate 嘅，佢哋嗰代自己，佢自己有個諗法，自己有個方法去行動嘅。咁可能有啲要睇連登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咪就係已經改變咗咯。其實呢個已經改變咗，但係問題就係一啲舊世界嘅人，包括有啲人覺得黃之鋒都係啦，有啲人覺得民陣都係啦。咁嗰啲人係仲係有一個使命啊。是要觉得自己带领群众，而当那些群众都不是很理你或者很抗拒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你的wording 呢？是不是应该不要经常问人大家是不是啊，大家说是不是啊，这样那些。即是我觉得这样就会更加好。同埋另外一个我幻想一个最理想的 scenario 呢，就是有一些渠道呢就是没有指导性，是只不过全部都是选项。人人都是 follow 住某几样你是代表到自己的讲法去做一些选择咁样，我觉得最好啦。但是谈何容易啊，呢样嘢真係太难啦。因为群众就係群众啦。所以今日个主题呢都系讲下群众啦。即系你唔好当我讲嗰啲一定係啱嘅。即系我纯粹係分享我嘅睇法啫。咁我觉得一讲亲呢啲嘢呢就会有人系 based on 我嗰个睇法就觉得唔啱，但就唔諗下一个比我讲出来更加有效，更加改变到这个世界的一些高见。希望大家呢如果brainstorming 呢就讲自己高见，就不要 淨係喺度研究緊我講啲嘢係咪叻過人哋嗰啲嘢囉。老老實講，即係我真係唔係好叻嘅啫，只不過呢我嘅思考方法呢，我就硬係要諗另類嘅方法嚟打破而家做緊嘅嘢有啲咩缺陷，即係都係一個 brainstorming 嚟嘅。咁你都可以咁樣做嘅，查實。 Say live by Hong Kong real world people political protest is sex that long. 哦，讀錯添呢個 ，sorry。 Say live by this is the only time that he can have a united front. 多謝你啊，9527香港有排都未去到德國二戰咁大鑊，大家都係學緊點行，有人快有人慢。Sonic 春氣氣探。518香港就多唔同想法嘅人先会咁多姿多彩。Say love, there's no problem with that. Say love, an important point is how opponent perceive or able to respond. Liam Liu 入住正豪门嘅直播都1500 ，Andy 哥直播都4000多，都系理解唔到嘅，所以不能比较。莫乱教开场。 喂 ，hello 啊，阿院长又话锯把，屌又冇件事。喂，多謝你啊，俾嘅意見啦，上面。 梁少韻，我支持民主自由，但不要黃之鋒代表香港，外媒某程度將佢當作係困，因為太陽衰。 哇！你咁講又真係，我都唔認同喎。咁樣唔樣衰，同佢能唔能夠代表香港，同埋佢做過啲咩事，點可以混為一談㗎？即係如果你覺得佢太陽衰，就因為唔能夠代表。到香港呢，我觉得真係笑话囉。老实讲，有好多人都好似你咁諗嘅，事实上。咁但係外媒佢都一个媒体，都一个商业机构，佢一定要搵一啲好有代表性嘅，一讲就有人都知嘅，同埋佢事实上影响到一啲大事嘅发生过嘅。咁呢啲係你冇得拗嘅事实嚟㗎嘛。咁至于佢係咪能够代表到香港人呢，我諗对好多人嚟讲都认为佢能够喎。咁即係呢啲係客观嘅事实嚟嘅，你认唔认同一件事，即係正如我成日好多嘢都唔认同，但係我都认同客观嘅事实㗎嘛。即係只不过即係明白就明啦，又係嗰句啦，即係我讲嘅嘢只不过係提供另外一种諗法。咁即係因为我哋做创作嗰啲人呢，就唔可以咁因循地，即係由即係个諗嘢唔可以淨係 vertical, 古今就中外唔讲嘅咁样。咁我哋係负责即係諗一啲啊有啲唔同嘅，譬如睇完一套泰国嘅鬼片嘅，佢同香港嘅鬼片完全唔同㗎喎，你睇完都一头雾水㗎喎。咁但係你经过分析，经过睇多几套，然后佢哋背后有一个唔同嘅伦理，又有唔同嘅玩法，啲鬼唔使讲因果嘅，佢都可以做到鬼嘅，你要做嘅工作可能为咗价值，又同我哋儒家思想嘅亚洲国家又完全唔同㗎喎。咁如果你用一啲人哋嗰種玩法嗰種倫理去 apply 落你嘅敵人嗰度，你嘅敵人真係措手不及嘅。所以我覺得有時好多時都係要靠一啲神來之筆呢，去令到我哋嘅抗爭呢會更加有效率。例如唱聖詩咁樣，即係警察就真係死俾你睇，你不停咁轟佢，轟到要打佢向晴軒嘅分分鐘。咁呢啲咪神來之筆囉。即係其實好多大家抗爭唔係淨係憤慨，唔係淨係跟大佬，我觉得某程度你是要幽默添，即是你直头要幽默，将一件事好轻松咁样去用一个好松容、好客观，同埋一个好离，即是好抽离嘅方法去諗下有咩可能性。我觉得反而是要咁样，当然唔系有人做到，但系当有人咁样做嘅时候，即系唔好互相喺度指责，唔好话人哋玩交嘅性。即系其实最，我觉得有啲人写得几好嘅，即系嗰种态度。但是好大问题呢，就是个问题都喺同一个缺点嗰度啊。即係嗱，我举个例，就话不割席不指责，就各有各做咁样。咁当然就咁听落去呢係好美好啊。即係人人抗争，只要个目的呢係对住个目标，即係对住你嘅敌人咁样。咁呢个係阿妈係女人嚟嘅，一定啱嘅。咁但係问题，你唔割席会唔会俾一啲原本唔係你一块席个倾向嘅人深入咗，而佢就开头又好似系你块石咁样，又系讲嚟讲去讲到沉九千一心，突然间当佢有一啲名望，当佢有一啲群众嘅基础嘅时候，咁啊扇你一镬， 咁又重复翻十年呢十年发生嘅嘢，即系我成日讲嚟讲去咧，我意图去谂下一啲或者宣传下一啲大家要提防呢啲咁嘅情绪上嘅高涨嘅背后有啲咩事会可能发生咧？咁镬镬咧都俾人话，屌你唔通咩咩，个个都好似你咁咩？你都唔通即系有领袖有自然噶啦？咁呢样我梗系知啦。你哋讲嘅我全部知道晒，我先 create 到一啲另外一个讲法出嚟嘅啫，只不过系咁，所以希望大家体谅啦。或者你觉得唔啱听咧，我都冇办法嘅，因为我唔系要帮 to 听一啲你大家都好认同或者好啱你听嘅嘢嘅。咁你由得我啦，不如。 靠518，因为香港好多人都试过去到呢啲位，应该点做去逼香港政府跪低？其实我上星期日都有出去游行，但成班亲戚都觉得我会冲，但其实我好怕死啦。信我也是提供第二种角度者。死来快，无预测性，无轨迹，咪好剧冲。当大家都跟住大佬嘅时候，就变咗拥有权力，权力就好容易令人变质。死来快 ，amoeba 般会变的。 系 ，OK， 冇错，即系嗱，阿 Sailor V， Sailor Fire 去读，系咯，即系你讲中文好啲，英文我其实我唔系好 handle 到，所有你个意思系大意，费事乱咁估啦。喂，咁同埋系即系其实阿 Len Surian 咧，你嗰个唔系第二个角度啊，你个系你嘅 opinion， 我简直系原因咧，你就系你觉得因为阿黄之锋太样衰咁样，好明显就是你 opinion 呢个唔系一个角度啦。咁同埋嗰啲外国传媒认为黄之锋系一个 icon 咧，亦都系现实嚟噶嘛？呢、這个系咪？咁只不过。即系我成日都劝有啲大家咧，或者有啲人啦，或者我唔好话劝啦，即系我一劝人就闹交噶啦，唔知点解，尤其是啲实体嘅 friend 啊，即系琴晚亦都系因为咁样有啲好死硬嘅社运朋友咧，又俾人秒啊，同埋俾人哋接咯，因为我发觉你尝试讲一啲另外一个方法去社运咧。都会俾人秒嘅，即系都会有啲人唔高兴嘅。咁所以咧，我就只系可以喺呢度，即系俾人秒都唔使兜兜面啊嘛。因为咧，你顶笼啊写啲嘢落嚟啊，甚至乎譬如写一啲见解出嚟嘅情况，有个好处咧就系唔使，咦，或者飞虫添，即系唔使咁僵嘅成个情况，因为。有好多人觉得我好主观啦，觉得我屌你讲系啱人又话嗰啲一定错嘅。其实即系了解我嘅人都知道，我现场可能我系有个自然反应咧，就会咩都拗嘅。但其实咧，我好多时咧，我都系靠听好多唔同嘅意见咧，系变成我嘅 database 咧，我就去再谂一啲嘢咁解。咁可能好多人都系咁嘅。咁所以咧，现场讲同埋现场 live 咧，系有呢个好唔同嘅情景嘅。头先闹钟响咗啦，咁我就差唔多要走啦。咁啊，大家仲有冇啲嘢可以讲下关于群众嘅嘢啊？同埋，我想知道今晚有冇呢个游行抗争活动咧？有冇啲围嘢嗰啲咧？我完全收唔到呢个资讯，今日唔知点解。 靠518，其实钱同权力都好易令人腐败。Why some he探长你好，不用太辛苦地去解说， Hello. 大家是明白你的。 Sonic Chun之前两个星期嘅游行都冇带头，大家出嚟都系为自己发声，但系琴日黄之锋出嚟，有种攞光环嘅感觉。Gary Lee 其实今次民阵做得唔错，琴日唔系佢哋发起，但都有出 post 叫人 be water，drink water。毕竟群众运动面有好多系手游族，民阵都要照顾翻佢哋。事实上民阵个 MC 私底下讲，听到人讲俾啲掌声自己，佢都会反白眼。 系咩？民阵嗰个系咪就系嗰个叫 Billy 嗰个人咧？你系咪讲紧佢咧？ 死来快冇乜好拗，唔啱咪同当时啱倾嘅倾。Steven M A C A U， 依家最兴讲各有各就话嘛。是其探长近排太深呢个运动，浅下听下音乐轻松下笑下先，之后听翻、 okay. 大力水手789眼啲再倾啦。 好明显呢，其实好多人都已经开始疲劳啦，因为事实上无论体力上呢，无论心态上都会嘅。咁头先Celebi 呢就话唔好再拗，因为唔啱听就唔好听。其实我同嗰位朋友唔係拗㗎，我问佢点解㗎，只係即係因为佢呢就係追住王之峰几条街嗰啲人嚟嘅。咁呢佢唔知点解无端端呢就佢话你估好似社民连咁啊。咁我话社民连做过啲咩呢，哎呀我唔想讲啊，咁样即係不即係我都唔知王之峰同社民连之间有几多大分别啦，除咗年纪之外。咁就係因为咁样呢，佢就自己假定咗一啲諗法啦，唔知即係我唔想理㗎，但琴晚都係一个笑位嚟嘅，我觉得。但对佢嚟讲就唔係笑位啦。我諗佢都几痛苦㗎，真一个人好痛苦㗎。即係你讲一啲佢唔啱听嘅争埋你呢，我相信佢一定痛苦过我囉。因为我就一笑自知㗎，即係我只係想问点解啫。咁唔好理啦，呢啲可能人哋有私怨啦。咁另外上面呢，我同埋我想问下 CellaV 呢，你究竟係不嬲都有听开啦，因为今日突入啦，因为无端端撞入嚟傾两句呢，咁好欢迎你嘅。因为即係其实九吹24呢是一个讨论形式嘅一个 live 啦，就并唔係演讲或者演唱演奏式嘅单向性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当然唔係咁多人鍾意听啦，但假如想讨论嘅呢，你请你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咁按埋个钟，咁呢就每次我开 live 嘅时候呢可以入嚟倾下偈，好 casual 嘅，即係唔使有特定立场先入得嚟嘅，因为经常都会有男士撞入嘅，咁令到声色不少嘅。咁所以即係我睇嚟啊 CellaV 都系应该同路人嚟嘅，咁所以系欢迎你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呢都少见嘅，譬如Kit张啦，又比较少见啦。Cow 518又好似少见啦。Y 心嘅近来咧都见到你嘅。Sonic Chan 啦，又都少见嘅。Gary 呢啊，成日都即系记得你啦，直头系认得你添啦。咁Jake Chan 咧又系未见过。不如果系 NBA 啊，咁好明显你真系新嚟嘅。NBA 我即系对于球类嘅嘢咧，我完全一窍不通嘅。咁如果你想讨论球类嘅嘢咧，就可能要搵一啲讲球类嘅节目嘅 live 啦，咁样真係抱歉。咁另外有位叫咩 Q047 啊 ,support me 啊，喂多谢你先。咁又係罕见嘅。因为呢唔同钟数唔同日子，即係今日星期六啦，好少 live 啦。咁就产生咗好多唔同嘅面口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喜出望外嘅。因为我以前就淨係星期四 live 嘅。咁见到都系嚟嚟去都系嗰班人。咁好似一个开一个 VIP 房咁样一齐倾偈，但今次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咧，非常开心。咁另外阿希啦，希都见过嘅。咁Yuan Fan Ho 咧都系新嚟嘅，应该系嘛？喂，俾啲反应啊！我读你个名嘅时候，因为未见过嗰啲，我先打招呼嘅。Victor C 图啊，都呢排都见到你嘅，宇文就成日都见噶啦，都算系。咁係啦，喂好多谢你哋啦。 Teddy Wong 又好似未见过啊，定係少见啊。仲有 Iron Bischek 又係少见嘅。咁大家都好似平时唔出声，突然间今次讲呢个话题可能 hit 到你，所以你出声係咪咁嘅意思呢？咁记得 subscribe 啦，总之。 死内花做完一次又再分别一个 Barry Lee 不是 Jimmy 是另一个人，但费事开名了，永利开了 头。死 内花听已经浪费时间，远分去今日好像无行动，看看今日是有游走团，好像万宁人在老萧节目中听见有封路， 两 少人不如考虑上面讨论，当然大家守规矩不跌升，现在有少少各有各讲，打字又不全神 Fear 去 见探长，死内花以前有今日突入泳里，今日有参警大游行，多人到呢，所以春长期听重播今天好得闲，莫乱加入喺死内花，依家是行动时间，不是理论时间。 是哦，而家是行动时间，不是理论时间。喂，乜行动不用理论嘅咩？我就真係第一次听喎。即係见真即係呢个叫 多谢你的提醒，现在是行动时间不是理论时间，值得想想。原来不可以 multitask 的，即是理论的行动的背后不用理论的。原来第一咩？第一次听 live， 平时听重温，呢位 ship yip 啊，又系唔知点解读唔到呢一句嘢。 靠518系近排先听， 是 好系啊。星期四太夜睇唔到 live，、 okay. 平日 live 都入到。 OK， 讲 point 都系记，过往都系听节目重温多。Victor 时追我嚟过几次啦，不过好少出声。 明白。 I love listening to your show. Keep up the good work. Calm down in the street. 听 archive 多。 OK。 最好你话呢排少咗嘢做，多咗 live。 系啊，冇错。 Y V H 工作中支持听不发言。 OK。 加油，探长。死来快乜嘢理论都过少咁耐，靠518。我知探长都因为系两个网台节目，真系唔好意思。 咩话？你话咩？因为都是另一个网台节目，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读多次先。什么理论都 go through 不耐，什么意思我又不知道。 我知探长都因为是另一个网台节目，真是不好意思。 我都不明白你说什 么。Robert Chan He, Francis Lambert, Hello 探长。 Hello。 Robert Chan Y,恒浩间食肆有免费 WiFi， 我又回来了。 OK， 欢迎浩上次在正总见过你啊。 OK， 正总我见到很多人嘅阴公，我唔知道你系边个添，真系唔好意思啊。喂，咁啊个闹钟又提一提我添啦。咁啊今日短聚就差唔多啦。希望啊 Celavi 喺行动之余咧，就再嚟有一入嚟，下次啊有入嚟再倾下理论啦。咁唔通个 live 住嚟行动咩？冇可能㗎嘛。咁啊仲有。啊 ,Matthew,Hello, 你好。 靠518，我识知探长嘅节目系另一个网台节目，听过探长上去。 明白明白。 Point point 系再会。 OK。啊威森 ,nice to meet you。啊又读唔到啦，唔记得我自己人读啦，你 say hi 嗰啲。喂 ，Owen Liu， 即系你而家先嚟，我而家就走啦，因为约咗人食饭。咁啊，好啊，大家得闲入下嚟啦。咁记住见到我你左荧光幕嘅左下角嗰扎资料咧，就系、是、你可以 like 个 page 啦，同埋follow 我Instagram 啦，同埋 PayPal HSBC 同埋个 PayMe 个曲咧，都可以 sponsor 呢个节目咧，可以。有燈油火蠟的交場租和飲嘢咁樣嗰啲啦，咁啊自發性嘅，咁啊差唔多啦，仲有冇人漏咗咧？ 小龍呢係女 ，Cloud Tail Dog 黃志龍 閪，倉頡翻山，多謝警隊。 拜 ，Mocklin Girl 71件 ，Alan 陈光道 ，Pon Pon 唔好一阵，闷闷地又开13点 live。Yun and Ho 我之前多数听重温。 明白明白，多谢你嚟啊 live 啊，咁啊唔好一阵，闷闷地又13点开 live 啊，唔明你讲乜啊 ？Look 系叫要走啦 ，B B 爆音雷唔紧要，睇重温。 OK 好，拜拜。哇，一月拜拜越多人入嚟嘅，点解咁奇怪嘅？读埋先。 Vincent 王探长会唔会搞网嘴？想同你倾音乐同社会嘢取下经。由以前 Statute 已经有留意。 哦，好啊。网嘴都冇乜机会搞噶啦，我谂到，因为好烦啊，即系我 handle 唔到嗰啲 book 场啊、食嘢啊、又或者报名啊嗰啲咧，即系上次头好爆啊，即系有啲人冇报名就嚟咗啦，有啲人。又臨時甩底啦，咁我 book 嘢食又預咗 book 幾多或者訂幾多位咁樣嗰啲嚟咁 hea， 咁就算你去倫敦酒樓，即係除非有人俾定錢先就好啲嘅，但我又唔想收人哋錢先啦。咁上次好似最對上一次焗住都要，但係我搞到怕咗啦。即係如果有人想幫，即係想搞咗喺我度留言，即係有個 holder， 咁我可以參與嘅，即係作為參與者 OK 嘅。譬如你搞啲咩網聚咁樣，如果有人聽你講嘅話，咁啊呢個都幾有難度嘅。喂，咁好啦，各位就係咁先，咁我揾翻嗰版撳嘅尾版。 就我要去吃饭了，拜拜。